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涛。又到了周六了，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2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我进行互动，另外还可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在首页里面找到聊天室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另外主播的朋友圈还有我们自己的圈友群，每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圈友群的二维码分享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里，大家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圈友群，日常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小的时候都有哪一档电视节目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你小的时候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呢？前两周的主播的朋友圈都是一直我在这儿嘚不嘚和大家聊新闻啊，那今天我们的朋友圈迎来了两周以来的第一位嘉宾啊，就是周六的朋友圈，也不是每期的朋友圈，两周以来第一位的嘉宾啊。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我和他呢是在一次拍摄上认识的。当时我觉得啊，女战士啊，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可以拍戏，可以当主持人，然后呢下了台以后又能当编导，扛上摄像机还能当摄像，而且还可以干后期，甚至举上灯牌就能干灯光。这种人呢，我们俗称电视民工啊。欢迎嘉璇，尹嘉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嘉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璇，很高兴认识大家。 刚才我的介绍非常的全面，对不对？ 太全面了。 这个我要跟嘉璇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之前是干过一段时间呢，是请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职业的内容是什么，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在工作当中都有哪些趣事儿，然后工作会给他带来哪些满足感。所以说今天请到嘉璇相当于是一个人分饰多角，今天就是夸夸夸夸夸所有的事儿全干了啊。 对，虽然哪个都不是很精。 嘉璇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门吧啊，这一堆工作啊。 好，我呢是这个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跟我们主播应该算同行。 同行，哎。 对，然后呢我是96年从。 96年出生的啊， 96年 从妈妈的肚子里爬 出来 的。 对，然后呢，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我已经。然后2014年的时候呢，在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呢，在这个本科期间呢，就对整个戏剧学院的教学呢，就比较方方面面都比较感兴趣，比如说像编导啊，包括像戏文啊，很多东西。所以呢，自己就爱好比较多，做了一些铺垫。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呢，因为还是要从事本职的工作嘛，首先也是进入了传统媒体，然后很荣幸的能够在北京电视台，然后做一些实习的主播啊，包括在他们的融媒体中心承担一期节目的新闻的分享等等。后来呢，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规划的原因，然后呢又转到了幕后的工作，离开了咱们的传媒行业啊，然后去做了一些像奥林匹克委员会备战办的一些文职啊、公职来这样的工作。很快呢又发现好像自己的热情还是应该回到内容上。对，然后很快就又回到了现在呢，应该是算在十套啊拍一些节目，然后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央电视台十套可以跟大家介绍节目的，我们节目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的节目呢，对，然后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是一个科技类的节目啊，叫做创新进行时。当然我在这个地方刚刚就职不久，所以说很快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作品吧，到时候希望能够再来做客，和大家再详细的聊一聊我们节目到底有什么看点。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你的小的时候有哪些你特别喜欢的电视节目，或者特别有印象的电视节目。因为嘉璇还是做电视的嘛，所以说今天设置了这么一个互动话题啊。那嘉璇就是从小特别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看电视节目这件事儿，确实对我学播音主持专业有启蒙的。对，然后我在 基本上小学六年级之后，我是一个非常家教严格的女孩，对，所以我可能我的这个娱乐时间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的家长会要求我在培养刻意的培养我的某一些特长的时候，会给我把这个电视打开，让我去享受我的娱乐时光的同时，还一定要学习某些内容。 突然觉得好可怜， 是这样， 多少有点心酸啊， 挺心酸的啊， 多少有点心酸的童年， 没错。然后，但当时自己确实还真的比较喜欢的节目呢，其实我一直是比如说在中午，因为平常早上晚上可能要做作业啊上学啊什么的，中午的时候我记得当时12:38是今日说法嘛，是今日说法节目，然后对，然后会看今日说法，然后呢其实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应该在12:20-12:35之间会有一个节目叫做希望英语，也是石涛的，当时 我天哪， 没错，然后会看完这两个节目之后呢，然后哎，但很快呢在12:48的时候50的时候呢，百家讲坛，可能现在这节目不知道还在不在啊，百家讲坛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呢我会把今日说法看个大概啊，基本上了解完啊到底是人性的泯灭还是什么之后呢，对，然后我就会去换台，然后换到一个特别文艺的频道，对，然后我就会去看百家讲坛，所以这三个节目应该维持了很多年雷打不动吧，然后就会算是一个熏陶。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电视节目的话，哎呀，怎么说呢，我其实特别，我自己爱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真的很喜欢看购物频道推销东西。 这个我完全能理解，这个购物频道推销东西啊，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引人入胜，就像现在看直播带货一样。 没错， 上期节目刚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直播带货的事儿，还跟大家聊了这个各个国家大使馆大使屁股还没有坐热，发现所有的货都已经卖光了。这个大使馆来到，感受一下中国直播的卖货速度，感受一下中国 电商行业的崛起。 哎、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喜欢看广告。其实从小看广告，爱看这个电视带货，觉得非常厉害。小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还是电话购物，然后需要打电话去购买这个东西。当时小的时候我还去打过电话， 你还打过 啊？那当然了，给家里买了一张桌子，桌子到货的时候，我爸都懵了。这种事情这个小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进行分享电视节目啊。我们进一首音乐，一首音乐过后呢，我们开始和嘉璇一起聊一聊他的电视民工生涯，他的职业们和他的职业故事们，我们稍后见。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在回眸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些不眠的晚上，他叫着 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家乡思念让人心伤，它呼唤着你的泪光。南方的果子一熟，那是最简单的理想。 一首民谣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尹嘉璇，一个这个多个职业都放在身上的人哈。那嘉璇先来问嘉璇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干过这么多的工作，既干了台前又干了幕后，你觉得最让你有热情的是什么？说你又回，因为热情又回到了电视行业，又回到了一线，是因为电视行业对你吸引力更大，还是它的魅力在哪？ 我觉得首先电视行业的话，首先我觉得像电视行业的话，它本身可能是我从小到大都，我比较聚焦的一个点。可能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职业的选择因人而异嘛，我自己呢会比较向往一个表达的东西。我会觉得好像自己如果非要挑那么一点点天赋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会在语言上，语言的天赋会排在第一位。所以说我觉得电视行业它像语言类表达包括观点的一些输出，然后我会非常欣赏有态度的主持人，然后会希望能够活跃在这样的节目里面，所以选择了电视行业。那么其实在从事这么多个工种之后，我会感觉到说如果把电视行业进行一个拆解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每个工种真的都非常的重要。然后不光是像大家想一下好像说一个主持人他是非常光鲜的，那么其实我现在也逐渐的感觉到这个每个工种都的不容易吧。对，当然 因为自己都干了一遍了，所以说感觉不容易吧。 对， 那具体现在的工作内容是 现在的话，我的工作内容的话，像我们会做到，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片子，那么前期你要拍什么，我们就要选题啊，你需要去了解，你觉得哪个东西有看点，你需要把它先报到上面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去做节目的选题报告吧，把它阐述清楚，然后会相当于是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我们叫做纸编，你的稿子要写得非常的详细非常清楚。 纸编就是写在纸上，先要落在纸上。 对对对对对，然后需要经过更有能力的我们需要领导然后去把它把关，看看你的内容的选题是不是到底可以有什么亮点呀，吸引观众点等等。经常会出现这个选题可能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其实它并不符合一个节目的要求，然后就会被毙掉了，所以这个也是要花很长时间的。然后比较好玩的点就是比较关键的嘛，应该就是去拍摄了。拍摄的话呢，当然我们节目可能也是日播嘛，所以就会比较的怎么讲，我们的效率会被逼得异常的高。对， 被逼得异常的高。 是的是的，就在拍片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因为导演的工作就是需要全程你要盯在那个地方，然后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素材你都要需要去检查，看一看包括会不会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不合格啊、虚焦啊，或者东西是不是你要的之类的。当然有时候忙起来真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合格的素材，然后但回来发现哎呀好像没拍到，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在后期进行调整。所以第四个步骤就是后期嘛。后期的话其实是真的挺磨人的一个工作，因为很可能拍完的东西跟你纸边里写的东西它是两码事儿。 是的， 对，你发现好像 就是这个梦想很美好，纸边有点像这个想象很美好，但真的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要的不是这个。 是的，就好像比如我在刚刚完成的这个片子里面，可能我们采访的这个嘉宾呢他非常的专业，他对于他所了解的技术，他是做电影修复的啊，他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在给我们去阐述一些知识点的时候会用到非常多我们觉得观众朋友不是特别能理解的词汇。 就是因为毕竟是大众传播，还是要让大家看明白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在后期每一个点都需要去解释，每一个点都需要去解释，所以我这个片子真的也拖了挺久的。所以基本上 刚说了这个效率异常的高。 哎呀，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是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四个步骤吧，然后前采、纸边、拍摄，然后后期。 那这四个步骤你是全程都在参与。那大家都在说啊，这个主持人或者是你要去拍个片子、做电视的人很羡慕。为什么很羡慕？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家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你可以第一时间的在现场去看到这些东西。比如说搞军事的、真的可以去到部队里，真的能看到最新型的战机。 是的， 或者搞旅游的发现大家就是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那在现场当中都发生过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在现场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像刚才你讲到的，说这个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落差感吧，这个还是很明确的。就好像说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想给观众讲一个，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炫酷的科技。然后我在我的想象里面，我也会认为这个科技一定是非常高大上的，然后所有的设施、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如此的严谨，然后他们、 就像科幻电影里面 没错没错。然后在实际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这些真正的科研人员他们所处的一个工作环境也是非常的，我们可以说条件相对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优越吧。就是大家可能会很普通啊，也是在办公桌上对着一个电脑就开始研发新的技术了。有可能在修复室里面就是一个2平米的地方，然后也可能连个窗户都没有。当然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我拍摄的这个选题它的一些特殊限制吧，所以可能他们的这个 每个工种有可能有他自己的不同限制。 是的是的。所以说整个感觉呢就是好像我们这片子很有意思，就拍了这个400G 的素材回来之后一看好几个小时的素材。 对，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片子是什么，讲什么事儿、 哎好，宣传一下。就是我们这期片子呢讲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关于老电影怎么把它修复，从胶片啊、把它变成数字影像。然后呢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点，就是它除了把老电影从胶片转为数字之外呢，它还对一部叫做《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电影进行了上色，进行了全片的上色。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在我自己的想象里面，我觉得这真是不太能实现的一个东西，对吧？因为黑白片子颜色从哪来呀？包括你这么大的片子，110分钟的长度，16.5万帧的画面，你怎么一点点去弄呢？ 是的。 所以发现他们用的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进行操作的。所以这个人工智能真的是 很智能， 给我出了难题，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它不好呈现嘛。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听到这会觉得人工智能是什么，可能很多，因为人工智能它的机器人分为很多种嘛，像这里面它可能是一种交互型的机器人，算是一个系统。那可能在我传统的非常也是很大家视角的这个想象里面，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机器人呀，是可以看到的，是可以可视化的。 对，因为你要拍出来，你要拍到一个机器人，然后这样才像那么回事。后来发现是一个程序是吗？还是 就是一个程序。对，就是一个写在电脑里的代码。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每次 我写这个词啊，我写到说，人工智能怎么把它变得更聪明，人工智能就能为大家更好的工作了。那么什么是人工智能呢？我会发现我全篇一直在出现人工智能这个词，但是我没有画面。 就是其实这个程序，因为大家所认知的人工智能要么就是交互式 的， 甚至像我们的 Siri 都算人工智能， 没错没错。 但是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像电脑里面一样，这件事情看似非常的高科技，但是其实在那个操作者看来，我需要点两下鼠标然后敲一行代码， 是的是的， OK 呈现出来了。但是你要放在整个一个节目大概时长是 20多分钟嘛， 在这个20多分钟就很难去呈现这件事情， 还是挺难的。所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人工智能它的所干的工作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神秘吧，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然后但是呢，确实也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才会有我刚才说到这么长一个影片被修复的一个事实。可能在做人工智能之前，大家根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手工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时在去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是绞尽脑汁去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还有它的一些趣味的一些点吧，然后 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更好的了解，以及这个有趣味点才能吸引大家， 对， 让大家愿意去看下去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那这个刚才说的是难点，就是比较难的现场，就是梦想和现实差距比较大的。那有没有那些你就到了现场以后觉得哇极其惊艳，我这期片子绝对好看，有那种震撼的画面，有没有？ 我好像真的需要想一下。特别惊艳的点，我感觉啊，就是这也是作为电视民工的一个福利吧。就是你在看到很多东西，你第一视角去接触它，然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你看到现场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感染力吧。就是可能这个技术本身，我相信在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这些片子或者其他的节目之前对他没有那么关注，然后我就想我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去关注他的前提是我自己首先要非常的对他感兴趣。所以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到现场去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些片子去拍那个胶片的库房，当时就感觉你离这些40-50万本胶片这么近，因为这些胶片都比我大是好几十岁了。 因为这个提到胶片电影，很有可能就是很久很久之前，你离我们这个年代还要久远之前啊。这个大家一起坐在广场上，然后看着那个大屏幕上用胶片放出来的 影片。你还看过胶片是吗？ 对，我看过。 暴露年龄哈。那个对我来讲， 没有看过是吗？ 更陌生一点。对对对，可能会小的时候其实会看一些影视作品，像《冰山上的来客》呀，包括什么《小兵张嘎》呀，《红星照耀中国》这些都会去看。但是第一次就是你离这些胶片哇这么近，然后那个库房的话确实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储存环境嘛，当时穿着羽绒服，因为它是要求必须是低温恒湿的保存条件。所以真的站在现场确实和电视坐在电视前去看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会有一种比较震撼的感觉。当然在画面呈现上好像我觉得更多的，如果说我觉得很震撼，我这个片子看了这儿已经能好的话，那个可能真的是需要在后期去通过剪辑来达到吧。其实这一次做片子的时候，等我自己真的看到把这个黑白画面跟彩色画面进行对比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吧。这个时候也会觉得很震撼，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通过一个这样的工作真的就把一代人的记忆从黑白变成彩色了。我想可能我看到都会很激动，如果我的父辈我的爷爷奶奶看到那种感觉，确实是你会觉得你拍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会觉得我的这份工作也是有意义的。这种价值感还是很深刻的。 这个所以说这是驱动我们一直在前进，甚至想把更好的东西带给观众的原因和源头。 是的是的。 那刚才我们是在一个宏观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在整个拍片子然后最后要呈现的这个过程来说，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细节的职业上。其实刚才这个最早的时候刚来介绍的时候，你在介绍这几个职业的时候说，有的时候导演这个要盯什么呀，盯这个我要的东西有没有拍到，然后后来以后发现没有拍到，这是导演的难题。其实这件事让我想到了，其实电视艺术都是一过性的艺术，因为有些画面它就是一闪而过的，你再想去回去找补这件事情就很难。 没错， 是容易有遗憾的。这个录播都是这样，直播就更不用说了。 没错，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种一瞬间的火花其实是很难找的。 没错。 那我想说这些就是每一个工种，你觉得他们的存在感他们的获得感都在哪？ 这一次拍片子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摄像老师沟通，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之前是拍 大荧幕的拍电影的， 嗯， 然后他来选择回到电视行业， 这个稍等一下，我想替大家先问一个问题啊， okay, 这个摄影师、 okay, 拍电影的摄影师和拍电视的摄影师、 okay, 这是两个技术工种是吗？ 是的是的，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嗯、 我会个人感觉电视行业跟影视行业是有壁垒的，就是他们的、 嗯、 呈现方式，包括我们所谓的叫不同的行业和圈子吧，会有些出入、 嗯、 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艺术燃烧自己嘛、 嗯、 都是很辛苦、 嗯、是的、 像我的这位摄像老师呢，他本身因为拍电影嘛，所以可能比如说在电影呈现的话，他的视听语言，他的镜头语言会更加的偏写意一点。 嗯 嗯，他会考虑到我的画面，我的构图，我的明暗，然后我要怎么样给你多拍一些变焦的写意的镜头、 嗯嗯、 我要怎么样给我拍好的特写 像拍电影一样， 对，他会觉得我这画面一定好看、 嗯、 然后其实我们俩这次是第一次搭档，然后之前呢在也没有去做过这个科技类的片子嘛，所以这次在拍摄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两个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他说那个我就问摄影老师，我说咱们这个人从里屋出来， 嗯， 来到这个办公室，他上一场戏应该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俩拍了半天，然后老师说等等，咱这片子好像不用接戏，就是、你能不能效率点我就反应过来，哎呦，就是好像是啊、 嗯、 就是你把画面给到了其实就可以、 嗯、 所以我觉得 计时就好、嗯、 对对对，从镜头语言上来讲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更注重一些计时的画面嘛，像你讲到的、 嗯、 更多因为它偏真实一点，没有那么多的设计啊、 嗯、 所以这个需要一个思维的转变。如果说到成就感的话，我觉得其实摄影老师的工作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嗯、 他讲说在大概也是今年几月份忘记了，他去拍像你刚才讲到的部队啊，拍军队、 嗯嗯嗯、 然后他去拍潜艇， 哇 啊！我觉得真的是、 嗯、 这个真的激励了我，我也很希望能够去到、 这个嗯、 他拍潜艇要潜水去摄影嘛、 嗯、 他说他那种感受，当然我这个算是又一次，可能我这个传达并不准确啊、 嗯、 他就说当他又一次站到这个潜艇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在他潜下去的时候，他感受到的面前的这个真的是黑漆漆的一个庞然大物， 嗯嗯嗯， 他说这种视觉冲击力让他觉得非常的， 哦，他是要潜下去拍潜艇， 是的，是的， 哦、我以为是要跟着潜艇一起潜下去， 那应该也有吧， 嗯，嗯 没，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机会， 嗯， 还有一次是他，到我们的这个西藏那边去拍一些边防人员的工作、 嗯， 然后会看到我们的解放军，然后其实他们真的是因为很年轻， 嗯 啊，会非常的有孩子气、 嗯， 这是我们可能平常不太容易感受到的一面。 嗯嗯嗯， 他说他们在那些地方去办一些篝火的晚会啊、 嗯嗯、 然后说整个很有感触，说因为可能年龄跟我们都差不多， 嗯 啊，这些东西反正让他去拍的话，他自己会觉得这种经历是太可贵了， 一个是对于个人的经历，第二个是对艺术的经历， 是的是的， 你当这个通过镜头把这些东西能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艺术上的积累。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影视行业还是电视行业，可能现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学更多的也有在影视行业进行工作的， 嗯， 那么大家其实都是有对这个行业都虽然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啊、 嗯、 但是本质上来讲真的都是非常热爱表达热爱创造的， 嗯 嗯，可能像一些影视行业的同学，他们在做内容的时候也会去希望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共性、 嗯、 他们都非常有自我，非常的想要去表达自己，只不过可能现在我们还比较年轻吧、 嗯、 可能时机还不够成熟、 嗯、 所以都先需要经过历练，我觉得这都是任何一个工种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所以其实说到这，我最近还在跟大家在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行业，然后它很辛苦、 嗯、 然后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就是如此的好像很光鲜呀、啊、或者什么样的、 嗯嗯嗯、 后来我们就发现可能我们之前太怎么讲太自我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创造力是值得第一眼就被看到的， 对，是的，嗯， 这是一种放到其他的工种里面来讲，可能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学生心态学生思维等等、 嗯、 那么可能我们会更加自我一点、 嗯嗯、 所以我们就想那我们选这个行业原因很简单啊，就是每个行业都非常辛苦，尤其是我走出这个行业之后我更有了感受，都非常辛苦、 嗯、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我们觉得我可以很累、但是我好像又有那么点开心的工作去做，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兴趣点和价值感吧。 主要是还是不要忘掉自己坚守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投入到热爱来了啊。 是的是的。 然后 刚刚聊的非常的激情，而且很有感染力，然后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呢，就让我稍微提不起感动来，因为这活儿我也干过，叫做后期。我们要聊最后这个，其实是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也好，还是广播也好，这活儿都是最难干，而且有点熬人的，甚至是需要你非常精细的。我们都说这个后期老师啊，这个头发留下来的都不多呀。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整夜整夜一夜一夜的，然后在机房里面去剪片子也好，编片子也好，剪音频也好，这是一个最难的工种。甚至是因为导演可能在前期漏掉的东西，我需要我的后期给他补回来。 是的， 这个嘉璇是干过后期的吗？ 对，这期片子没有办法了，就我们后期老师已经被我逼疯了，所以他说你自己来吧。你要一直改的东西那么多，然后我就相当于跟他们也是 作为甲方要求太高了， 有一点这个感觉。对，所以你们之前做后期也是要成夜成夜熬吗？为什么？我就在想所有的后期， 因为我之前在这个当时我也很纳闷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要晚上工作，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当时给我的解释是这个晚上一是比较安静，工作效率会稍微高一点，没有那么多人吵你，你自己在屋里编就编了啊， 有点道理。 白天呢就觉得应该和别人一起热闹，晚上才能自己享受孤独啊。然后第二个解释呢，给我一个很愚蠢的解释，我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的费解，就说因为你剪片子吧，机器会太热了，晚上能凉快一点。这个当时我觉得啊，你开空调不好吗？你开空调、啊。 我们那次剪片子剪到我们的固态硬盘不工作了，一直卡，一直卡。然后当时我们就真的像你说的，我们就把整个盘从电脑上拆下来，扔到外面的水泥地上， 要冷却一下是吗？ 让他冷静冷静，然后我也冷静冷静。 你看，所以说在晚上剪，可能当年他们跟我说这个理由还是有道理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白天晚上之分了，现在干起来感觉是好像从晚上开始工作，然后但是并不是说从早上就停止工作了，好像从第二天傍晚才停止工作，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对，没办法，因为你要怎么讲，要尽可能的保证它一个比较完美的呈现，你肯定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吧。所以不断的在调整，不断的在改，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后期老师就他三天没怎么回家，就睡在这个沙发上，眼看着他那个胡子就长出来。哎，真的是也挺难的。 这个来跟大家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后期的具体工作，他要干什么呀？因为大家想的是编导他把片子编出来，给我一个大概的第一个画面，第二个画面，大家记一下这个画面号啊。然后呢导演呢把素材给我拍出来，拍完了以后两个东西都给到我手里，然后呢我按照你给我的顺序，按照导演给我的素材把他们拼接起来，然后把中间多余的东西剪掉，一个片子出来了。 差不多是怎么回事？ 你看简单的后期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还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真希望 它 实操起来也是这么简单。 困难点在 哪儿呢？就是在一个片子剪辑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给这个片子第二次生命，我觉得你拍出来的东西和导演中脑海中想象的一开始的东西它会有出入，可能会发现有更多更好玩的点，有更多更好的表达吧。所以说在剪辑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在你的原来的纸边上更好的添加。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给他生命的这个意义呢，就在于他把所有的素材进行一个重组，在这个时候我决定怎么去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后期老师手里是可以进行一个操作的。可能我们在拍片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素材，如果用一种非常平铺直叙的方法告诉大家，大家会觉得这节目太无聊了，不想听。但是可能在后期里面我们会加一些结构上的变化，我们会加一些悬念，然后包括对吧，我们叫做我们会说我们给在这儿撑一下，然后那儿撑一下啊，其实会把节奏感做出来，所以这个节奏感会非常的有助于大家保持一个观赏的兴趣。所以在使用画面的时候，包括在包括音乐吧，我觉得这因为都是视听语言的组成部分嘛，在这里面大家都会比较的花心思。像一个好的后期老师的话，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影片的感受力应该就是比较不错的。他会了解到我要怎么样用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我要怎么样用画面的长度，我要怎么样去配合音乐的使用，怎么去踩点，把这些东西，哎，这地方会不会长，这一段落会不会短，可能我觉得导演他自己在拍片子的时候会有点容易陷入到自己的那个自我感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我觉得需要这么讲，但是后期老师他在操作的时候他会凭着整体的感觉去把控这个片子，所以会 把这个片子进行一个再造吧。基本上我们在后期首先要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素材进行一个重组嘛，可能、是这样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快，好像像 是的， 是不是对，像成菜一样嘛，马碟子一样，一会儿就完了。但可能同一条素材，我们拍同一个画面要拍十几条，那用哪条呢？哎，我觉得这条其实讲得更清楚，可是我觉得另外一条这个人好像他脸上的光更好看，等等吧，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吧，所以需要去筛选，那这是耗时间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其实因为像我们的节目的话，它需要大量的使用到解说，那解说的画面其实肯定都是要后面去重新添加 的 嘛，它并不是一个纯采访即时性的东西， 是的， 所以在配这个解说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画面了，这次刚刚跟大家讲到什么， 就是只有词儿没有画面了， 人工智能这怎么拍呀，我们当时就说哎呦，那全都在给电脑的画面，其实也不能说这样不能用，但我们肯定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生动嘛，怎么样能够和你的解说词叫配合的更加严丝合缝一点，所以说整体上我们确实是花了不少心思。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剪辑啊，其实我当时也想，我如果自己上手，我当时后来也是跟这个后期老师偷学了很多招吧。他们之前在剪片子的时候，更多的是把一个片子自己搭好架子，然后我们编导来看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画面跟词儿啊用的不对，我们来调一下。到后面，因为我们毕竟这个片子也没画面了，所以呢，我就跟老师说， 毕竟素材不够了， 对，说怎么办呢？那个，要不咱们找一找，这找一找就是我们借鉴一下比如说之前可能台里有更优秀的节目，他也拍过相同的题材，那不可避免的我们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个提取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更好的呈现，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是不断的在重组，然后不断的再去搜去载新的素材，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一个片子能更好的呈现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那因为时间的原因，最后问嘉璇一个问题啊，现在大家都在说啊，因为现在短视频非常的发达，所有人都在刷短视频，刚才听嘉璇说整个电视节目的制造是一个非常考究，是一个非常靠细节，甚至要一宿一宿的一帮人不睡觉熬出来的那么20分钟的一个片子，但是有的时候观众会看不到你刚才所说的设计细节，甚至是你刚才里面说的小亮点，这种东西观众是看不到的，但是大家觉得啊，刷一短视频就过去了，我也不在乎你的画面到底有多么的清晰，或者是你到底有没有起承转合，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大家都在说电视还有人看吗？ 是的，我其实如果把我放在观众和编导两个身份的立场，其实我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如果单纯的从这个编导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这就像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它是一个节目的呈现，还是说我今天作为一个学生，我要把一篇作文写好。它最终的目的其实可能真的不是只为了一个结果吧。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不管做任何一份职业，你都需要坚守。其实坚守我觉得一个很核心的价值感是自我的价值感，我有没有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儿？可能这个片子很多观众已经淡出他们的视野了，淡出观众视野了，但是我自己在回味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看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我反反复复的去审片子的时候，我收获了很多的成就感。可能这个确实是，我就在想如果没有更多的观众看到它，我会不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呢？好像在我一遍一遍去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哪怕它没有那么完美，我会觉得我在把这件事情一次一次的做好了。我相信很多职业，包括很多学生时代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我去做一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我很喜欢，可能小时候我玩一个橡皮泥，对吧？我也知道它不能拿去卖，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要不要被别人看到的东西。我很享受我在泥塑的这个过程，就像捏片子、剪片子，这个感觉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就像很多人喜欢做饭嘛，他哪怕这个东西他不拿去卖，他自己吃他也觉得很开心，是一样的。那其实作为观众来讲的话，我确实觉得现在随着这个新媒体的真的是雨后春笋的一个趋势，其实我也在困惑这个问题。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新媒体已经发展的，因为我是2014年入的学嘛，已经开始发展的很不错了。但是在我们自己传统的这个播音主持学生的心里面呢，可能因为从小会比 大家好像更向往像电视台甚至是纸媒这样的一些比较权威性的平 台。忽略了我们电台，好的， 电台没错。哎，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我也会很认真的去听电台，当时真的是我的职业规划之一，就很希望能够去成为主持人，能够在一个大的有背书的平台下去展示自己。 嗯， 后来我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逐渐的去进行自我成长，去自我接纳。因为我感觉呢，就是因为时代的所有它的趋势到来都是因为科技的产生，那其实新媒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也好，可能也许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参差不齐，但是我相信这个技术它作为先导，它本身是非常好的。 是的， 可能有很多有价值的有想法的人，他们也许还没有习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传达自己的声音。所以我相信新媒体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的趋势的话，它一定会承载更多更深刻然后更有自我价值更鲜明的内容，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不管现在大家是处在新媒体还是处在传统媒体，还是说你更习惯于去欣赏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吧，我觉得就永远是内容为王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管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把它做好，在哪个平台可能都会有价值。 我觉得其实这个今天嘉祥说的就像你现在正在做的那个节目一样，就是老胶片，它是一个老技术，但是它的内容很好，甚至它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情怀，然后它的内容让很多人在怀念，然后通过人工智能新的技术，然后它焕发出了一个新的光彩，它重新上了色，它重新有了声音，然后重新跟大家见面。我觉得无论电视无论广播无论纸媒，未来都会以一个这样的方式再次闪亮的和大家见面。 是的， 非常感谢嘉璇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和大家一起聊这个作为电视民工的可怜以及他有哪些获得感和快乐啊。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正在编的这个片子叫什么。 我们 在什么时候会播出？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出。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出。 还没有改完。 还没有结束是吗？一个日播节目竟然不知道哪天播出。 对，我们大抵应该是定在12月份会播，因为它这个能说吗？就是大家建党百年嘛，所以肯定是得在元旦前播了。 对，这就不能说了。好的，我把最后 这 一段剪了。好了，非常感谢嘉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感谢嘉璇。那下周六我们的同一时间继续主播的朋友圈和大家见面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是乐陶，我们下周再会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